出50秒87，以0.1秒之差不敌有主场之利的澳洲名将麦基昂。麦基昂以50秒77破大会纪录的成绩得到第一，季军就由荷兰泳手夺得。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广东带来有雨的天气，同时华北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同它相关的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在明晚抵达华南。预测密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明早气温大约16度，日间最高气温是大约18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明晚北风增强，市区气温下降到1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渐转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到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68点，跌304点，总成交金额105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8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6，跌7.4；阿里巴巴85.9，跌3.6；盈富基金19.51，跌2.9；美团176.8，跌6蚊；恒生中国企业66.7，跌1.18；友邦保险84.65，升5.5；中国平安49.9，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07，跌咗1.14；药明生物48.65，跌2.15；京东集团221.6，跌6.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6，英镑9.571，瑞士法郎8.371，澳元5.269，加元5.724，新西兰元4.96，欧元8.255，每百日元对港元5.6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54。日经平均指数报28051点，跌104点，港金报1652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775.36美元，卖出1775.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讲意外事故啊，喺九龙嘅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有意外啊，咁有啲塞车嘅，龙尾去到新蒲岗嘅御港湾。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嗰度咧，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去到新蒲岗御港湾附近。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塞到铜锣湾的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位段比较多车，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附近。港岛铜锣湾维园嗰度咧，因为有公展会活动举行嘅关系啊，由而家去到凌晨嘅12点，部分嘅洛克道啦、东角道仲有几里佐治街咧，系会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噶。九龙咧，而家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一带多车嘅，龙尾去到芜湖街。土瓜湾码头围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天光道部分慢线系封咗，而家天光道去土瓜湾道方向咧比较多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嗰段咧就比较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2。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5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This is The Weeknd.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Hey, I'm Bruno Mars. And I'm Anderson Paak. And we're Silksonic.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This is Shawn Mendes. What's up, we are BTS. Hey, it's Halsey. Hey, what's up, it's Tyler. I'm Josh. From 21 Pilots. Hey guys, this is Lord.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近年政府以知识型高增值经济为愿景，提携创新科技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是不是可以改善青年人失业及薪酬偏低的问题，帮他们提升竞争力呢？香港的年轻人到底还有没有上流的希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月十五号星期四的骚动音乐， 哇哇咩啊！ 今日个嘉宾真系令人哇， 等咗好耐啊！啲听众啊，都有 message， 我哋听到我哋播佢嘅歌就哇，好耐冇，好耐冇见过，好耐冇听嗰啲歌啦。 我见到嗰下都系哇 咁样啊！再听佢讲埋哇咁样啊！佢就系 Carita。Time to let go 啊！我哋介绍首歌，讲下佢呢排点啦，讲下今年点啦， 系， 同埋都听到一啲据闻系佢嘅宣传人员都未听过关于佢嘅嘢啊！ 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讲翻佢细细个点样接触嗰啲音乐咧， 有啲得意 嘅，几有趣 嘅小秘闻咁样。 系啦，可以今日六点钟听到 Carita 嘅访问 啊！好啊。 唔知听我哋咁样讲会点？ 可能打爆部收音机都似佢。 以后我唔想再嗰个节目，嗰两个男人嗰个节目， 想再上去同你倾偈啦。 系啊，佢哋真系好啊！今日六点钟听啦。 系 今日你想讲嗰样咩啊？ 今日想讲嗰样嘢咧，就其实喺网络上边见到先嘅。咁我突然醒起，系好似真就系咧讲紧呢一个叫做一啲嘅小玩意啦，即系有啲家庭嘅设备咧，系将会被时代淘汰啦。 嗯， 咁啊，据闻啊，每十个家庭咧，得一个家庭系有呢一样嘢嘅啫。 系 咁啊，睇下你有冇 系咩嚟噶？ 第一样嘢。我觉得， 哦、即系佢有几样嘅， 佢有好多样嘅，但系其中一样就系数码相机。 我佢有、啊， 你仲有啊？ 我有啊。 咩年代嘅产物嚟？ 十年前买嘅，大学毕业当年出 嗰時唔係叫消費券啊，嗰時嗰時派錢啦，總之唔知有幾千蚊咁啦。大學畢業嗰年， 即係唔係嗰啲單反，唔係大大部嗰啲喎。 單反啊， 你係單反。 單反啊， 我而家講緊嗰只係嗰啲比較輕便啲嗰一種嘅數碼相機，即係因為你單反好難被取代嘅，你單反係一個叫做比較專業啲嘅用途啊嘛，但係以前好興一啲叫做我哋叫做 DC 仔咧 ，digital camera 咧，輕輕便便細細部， 數碼界傻瓜機，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攞、去旅行嗰種， 咁我冇啦， 咁你冇啦係嘛？我記得我以前屋企係有嘅， 以前有嘅， 應該抌咗啦， 係啦，即係因為你。未買單反前，跟住亦菲林機後咧，你就會買呢一部噶啦。 係啊， 好多 型號，冇錯。 嗰啲單手拎出去銀色好多，或者黑色嘅咁樣，就有即係嗰陣時有呢啲咯。 你有單反，因為富貴啊。 單反嗰陣時，因為要去西藏畢業旅行嘅時候，咁啊有政府派錢，跟住就同啲朋友喂，一生人可能你真係第 一 次機會，梗係影啲靚相啦。 所以就 係個景好靚啦，影完翻嚟之後冇啊，你真係現場睇最靚。 有冇攞 翻嗰種感覺？ 有冇攞？攞过出嚟啊！ 而家我爸用咯、 啊。哦 ，OK， 即系你系转让咗俾佢啦。 系啊，即系喺屋企佢会因为佢有而家退休啦，就跟啲唔知朋友定点样，总之上啲摄影班去学，咁啊会拎出去影下啲夕阳啊、成啊嗰啲咁样咧，嗰只嚟，即系佢有继续用嘅。 但系我想讲咧，呢个单反就专业人士会用啦，数码相机就大家应该都开始卖少见少啦。反而调翻转咧，讲起呢个话题，我又醒起。菲林機可能大家反而而家多， 但係菲林機係有啦，因為而家興玩 懷舊 啦，咁所以分分鐘你菲林相機咧，對於而家嘅後生仔嚟講咧係潮物嚟嘅。 我直頭覺得潮啊！ 你買一卷菲林咧，你講緊好似因為最近朋友就講開呢樣， 係 佢菲林而家買，我諗係咪挨近？三位數字百零蚊，我諗應該要啦。 係要㗎，要㗎，要㗎。點 解無端端講起呢樣嘢咧？就是、因為最近嘅朋友就，總之佢攞咗啲菲林翻嚟就，我哋要影相，即係幾個人有個 project 咁啦，你當咁大家就會影一啲相翻嚟之後咧，咁之後就你當搞啲唔知咩展覽定乜鬼啦。咁、 okay. 跟住就攞咗幾桶菲林翻嚟，咁啊。跟住有个主理人啦，你当嗰个主理人叫 Peter 啦、 okay. ，Peter 就问我哋话：点啊？你哋有冇人知道咩菲林相机咁问我哋？即系睇我哋个样好似冇掂过咁啦。 即系以为你好细啊，系嘛？ 系啦，咁啊，跟住睇你个样都唔识用啊！唔好话菲林相机啦，平时攞电话影相你都搞唔掂啦，影出嚟都核突啦，更何况菲林相机啦。 其实咧，我想讲用菲林相机真系好大压力。 甚至父母，我哋你知唔知咩叫菲林相机咁啊？咁我知嘅，咁我都有接触过，因为细个嘅时候，小学阶段咧，阿爸系会用菲林相机。同我哋影相，咁你一定会有机会接触过，起码我都仲知道入同菲林入去，影完一张之后你要扭嗰个齿轮掣，然后去下一张。 应该我哋呢个年纪都仲会 接触嘅。 我谂细多五六年就应该未必啦。 系啦，所以嗰个年代嗰样嘢都系好兴嘅。咁、跟住，但系我就记得呢啲啫，即系嗰啲操作啊，点样对焦啊，嗰啲因为太细， 咁你识唔识装菲林啊？ 唔记得啦。 咁你知唔知菲林系有分度数噶？ 唔知啊。跟住我本身咧谂住好劲啊，我都知咩叫菲林相机嘅，跟住入同菲林落去影完一张要碌个齿轮咁啦，跟住啲 friend 嘅反系，哇唔该晒， 系咯，同埋你嗰啲系应该系嗰啲咧一买翻嚟，系咪一买翻嚟一开咗个包装就用得嗰一只嚟噶？ 唔记得，因为我真系 真系好耐啦 ，OK， 系啦，咁跟住我下一个问题就问一同菲林可以影几多张相，跟住即刻俾人藐视啦咁样样咯。 其实我都唔记得，好似 三十六 张。如果冇記錯，係 36張左右嗰啲咯，咁跟住就有真係攞住啲菲林相機喺度研究啦，拎佢出嚟就教佢用啦。佢話其實而家咧菲林相機都好多嘅，有一啲咧真係蠢嘅都識得用嘅，呢部你用啦，咁嗰啲嚟。真系惨， 兜咁大个圈，佢都要攻击你一下。 咁系，即系佢都有大概讲俾我听嘅，即系例如嗰啲唔似我哋而家都有自动对焦噶啦，嗰啲机可能系，甚至乎咧你又冇得 zoom in zoom out 噶啦，跟住你真系靠个手感。跟住佢话，都唔知道最后你嗰同菲林有几多张用得啊？ 36点。 其实呢我细个玩，即係我又系呢去嗰啲主题乐园呢，阿爸阿妈就会攞部菲林相机出嚟俾我玩㗎嘛，一同36张啦。其实真係我觉得嗰陣时而家諗返起嗰度好嘥钱啦。因为我记得每次影完大概，即係因为嗰36张都系我自己一个人拥有晒嘅。讲緊我嗰陣时可能八九岁左右或者小学啦，总之。影完出嚟，我應該有4-5张係可以睇到，跟住其余全部都唔知自己影緊啲乜嘢㗎。 因為我冇記錯，細個用嘅菲林相機，你喺嗰個觀景器嗰個位置睇呢， 觀景器 係啊，嗰叫觀景器啊，係啊， 好專業啊，我覺得你。 因為突然間唔記得咗個英文係叫咩，反而係啊。 即係總之用個眼裝嗰個窿窿。 嗰個位置係其實。我用嗰部都睇到对唔对啱 full 嘅，即系对唔啱 full 就蒙，对啱就清嘅，即系嗰度已经睇到噶啦。咁所以你唔使去到晒相嗰刻 先知 嘅。咁但系你知由一啲机 系睇唔到噶， 甚至乎啲人话浪漫个位置就系因为你去到晒相出嚟，你先知张相系点。同我哋而家手机影唔同噶嘛，即系你有机会影完一同菲林翻嚟之后，究竟最终可能佢嗰个曝光 系 嗰啲嘢，各样嘢你自己唔知道之下，最后晒咗出嚟。先知道嗰张相系得定唔得啊，蒙啊定系清啊咁，佢觉得嗰样嘢好 浪漫， 系啦，好浪漫嘅， 都同意嘅，即系好似有啲惊喜，好似开盲盒咁样嘅感觉。 系啦，有呢一种咯，咁所以我有一班朋友系几热衷于系去玩菲林相机，有几部喺屋企嗰啲嚟嘅。 我记得嗰阵时，好似我仲特登买咗嗰啲鱼眼镜咧，装喺个镜头前边，即系细个好中意玩呢啲噶嘛，即系用鱼眼镜影就特别得意咁样噶嘛。咁跟住然后到而家大个咗咧，反而即系之前咧，我都有买过一啲菲林机影。咁但系而家嗰啲菲林机就好方便嘅，因为佢已经系可能买完翻嚟一整个咧，佢就已经。有晒菲林喺入边啦，咁佢会话埋俾你听，你买呢一部咧，佢嗰个菲林嘅颜色系点啦，佢有啲咩效果喺度啦，咁样，咁然后咧，我就之前系攞去旅行影嘅，其实咧，对，其实都好多年前，好老实讲，都应该5-6年前啦，咁然后影完咧，我翻到嚟香港咧，一路摆住我喺度，我唔记得攞去晒，咁去到 得噶系嘛？ 你唔好摆，即系你要储藏得好咯，咁跟住然后我好似。早一两年啦，突然抽起条筋冇嘢做，执屋，跟住就醒起，咦系嗰阵时去旅行，有部攞一部咁嘅菲林机去影完翻嚟都未攞去晒添，咁我就好傻猪啦，谂住啊咁啊而家科技咁发达，你求其去一间嗰啲菲林铺度晒就得啦，系嘛，即系总有一间喺做紧嘅，而家好方便嘅，区区都有嘅，跟住一攞到去。佢同我讲：啊哥哥仔啊，你呢一部咧唔可以喺呢一度晒噶，跟住我就头都爆埋啦！我攞部菲林机嚟菲林铺度，你话俾我听冇得晒菲林相咁样。 系啦， 咁原来系都有分嘅，就系原来有一啲咧，而家我哋嗰啲即用嗰一啲嘅菲林机咧，你系要山长水远，我嗰阵时好似去到尖沙咀啦。有一啲賣相機嗰啲舊鋪頭，舊嗰啲專有一啲懷舊機啊，有專做呢啲嘅鋪頭仔咧，咁嗰啲地方咧就有得曬啦。 哦，要咁樣樣。 係啦，都幾 QK， 但係咧就正正有你頭先講嗰樣浪漫，就係攞到去曬咧，因為你雖然知道嗰部機嘅菲林係咩嘢顏色啦。但系佢就系正正冇对焦冇成乜嘢功能都冇嘅，佢纯粹系加最多加几块颜色嘅透明嗰啲胶片俾你喺个镜头面前加一下啲 filter 嘅啫，攞出嚟嗰下就觉得好有惊喜啦、 哦！ 我觉得哇，我明明去咗日本噶，我影咗啲咩？ 点解唔似日本嘅？ 点解唔似日本？ 即系元朗睇红叶，唔系日本睇红叶咁啊！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嗰个过程有几开心嘅，同埋嗰部机有一样嘢好嘅，你用完佢本身俾你嗰桶菲林，你都可以配一桶新嘅塞翻落去用嘅。 系嘅，我记得总之细个阿爸教用话，嗱你影晒咧就唔好打开个盖啦。 系啊，走光 了。走光之后咧，咁就冇噶啦。 系啊，我大个同细个嗰阵时学走光嗰样。概念是完全不同的，細個第一個對於走光的概念就是跟菲林是會走光，到大個阿爸阿媽又跟我說走光是原來有另一個意思的時候，我是那一刻我站在那裡一陣，我不 好明白 ，mind blow 点解咧？ 跟住另外头先你讲系嗰个机身嘅，即系冇一定冇而家啲咁先进简陋啲。我记得唯一 digital 嘅位置就系会显示仲有几多张相影咯。 啊、 即係佢有個位置顯示，就每影一張就會減一㗎，咁、樣剩翻幾多張影曬，影完佢就會有聲啊，影完 last 嗰啲就會咁樣嗰只 啊 嘛， 係啊係啊，會回帶咁樣嘅聲音 啊， 同埋我嗰陣時咧好。好細，真係細個唔識性咧，有一樣嘢係激死阿爸阿媽咧。我好中意為咗聽影菲林相，咔嚓嗰一聲， 係咁亂影， 我係咁撳，係咁撳，跟住我唔好撳啊， 嘥 啦。 但因為你啱啱講嗰個數據就咩十個人得一個會有呢啲咁嘅機啦。咁但係可能我身邊多一啲中意影相嘅朋友咧，我發現佢哋幾多人都有，即係一定未去到菲林機，唔一定淨係菲林機啦，亦都唔係單反，係中間價位，有啲可能新出啦，或者有啲可能十年前嘅型號都好啦。咁佢哋都好中意拎出嚟隨身袋住，有陣時食餐飯咁樣攞出嚟影下。特別有一啲舊機，佢可能嗰啲黑白 filter 係特別有質地咧， 係想用手機做唔到嘅， 手機都未夠勁嘅，係、 okay, 啦、 okay. ， 即係佢又比手機高階少少。佢、 okay. 哋就好中意會攞嗰啲機，即係你單手影就好 casual 噶啦，拎出嚟咁有時大家聚會咁就影少少咁。 嗯， 咁有一啲朋友都係中意咁嗰啲，但係佢係叫做模仿翻舊底黑白嘅嗰種質地，嗰啲 contrast 可能強少少啦，咁樣舊舊地。咁但係佢又可以其實用 WiFi 功能，你影完張相佢已經過到落電話，咁你就可以 upload 上去社交平台， 好似好方便， 好方便咁。即係所以我身邊都多朋友都仲有 keep 住呢啲咁樣嘅機制嘅，因為始終你出入好簡單拎，唔使咁重啊嘛，又比相機好似啲相再靚啲咁啊，就係一個即係一個記錄咯，用一個咁嘅方法記錄生活咯，佢哋。 我老婆成日都話我噶，因為我而家都有一部，即係佢都有一部佢用開愛嚟拍片嗰啲數碼相機啦，又未去到單反啦，咁咧。佢有時會叫我攞出，你知我出名係影相唔好睇， 我知啊，見到啊， 我成日都俾人公審 嘅啦。影嗰個溫度計都影到未？ 係啦，咁跟住然後咧，佢有時會攞嗰部機出去俾我影，係唔知點解好奇怪地咧，攞數碼相機影咧，係我係影得好過用手機影噶。佢同意嘅呢一個點係，佢話點解你會攞住個相機你就識影相，攞住個電話你就唔識影相嘅咧？ 因為你話電話攞嚟打電話噶嘛。 呢個我都係百思不得其解嘅一個一個重點，但係我都而家我都諗唔通，可能。本身真係數碼相機鏡頭靚啲咯， 緊要啊！起碼你知道你都仲有影相靚嘅部分咯，只不過係睇拎咩啫。 係。 而講到相片呢，頭先即係講佢即係啲朋友好攞嚟記錄生活啦。呢位朋友都一樣嘅，佢都係好中意平時拍片啊，影下相，亦都將佢過往嘅相咧放喺呢首歌嘅 MV 度，佢係固定軒。 娛樂大家身份總會放得下。掉自我，得到他称赞吗？来成就他，不需给我设想吧。为难自己不可怕，蛮力地去爱，作一种招来，期望奉献爱。换到人被爱，如像用口袋换一袋，亦多么慷慨。唯独在镜里望到的一个，不敢去爱。若然懂得爱人，为何问我值得几多的宠爱？人仍会真，你能挽住的人，陪不起都只因我不吸引。难道为了爱舍己憎别人，就获得永生？就没有遗憾？人若未博爱，肉身可会长青苔？ 在由夜起尘埃，期待被口袋是一代，让我站起来，无论万个缺陷也重要自己。自我又似是不想功课，如何自满分，但仍寄望可能我有天可夸奖我多吸引。人若遇够了痛痛不相衬，亦未会沦陷，亦没有遗憾。如无人走近，独自一个人，我也不纠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7080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831宗输入病例，多19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862人死亡。23间安老和9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42个院友和6个员工确诊，61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有893间学校呈报2021宗个案，涉及1701个学生和320个教职员，20间学校一共20班需要停课。新一届36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经选举之后产生，其中现届政协委员、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转跑道当选，并且以1248票成为票王。霍启刚在社交网站说，感恩不少人认同自己的理念和热诚，自己很清楚当选人大代表是一个重任，形容今日是参与人大工作的开始，未来五年任期将会积极接触更多不同界别的人士，了解他们的需要，并且一定会做好双向桥梁的角色，反映市民声音和将国情资讯带给公众，同时希望令到市民更加了解人大代表的角色和工作，共同参与国家发展全过程。农历新年将至，三间发钞银行汇丰、渣打和中银宣布下个月5号至到21号提供新钞和迎新钞给市民兑换。为了方便市民换钞，三间发钞银行会在提供换钞服务的头三日，即是1月5号至到7号提早营业时间去到朝早8点，同时在朝早8点至到9点专门用作提供换钞服务，并且继续实施人流管理措施，例如在今个月31号开始提供网上预约换钞服务，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向排队轮候的市民派钞和作出分流安排。三间发钞银行会确保整个换钞服务期间的新钞和迎新钞供应，市民不需要在服务开头几日赶住兑换。 澳门的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公布，昨日新增45宗确诊个案。中心说，因应国家卫健委昨日表示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者的数据，澳门亦都跟随相关的公布方式。至于确诊患者，中心说根据内地的定义，有明显症状或者肺炎表现的感染者会列为确诊患者，而对应澳门，即是将需要入住卫生局隔离治疗设施的患者定义为新冠病毒确诊患者。在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听朝气温大约16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听晚北风增强，市区气温下降到1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渐转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到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开，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裕域多利皇后街车多，龙尾去到雪厂街，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开始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多车，龙尾去到碧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码头围道有水管急收，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天光道嘅慢线封闭咗，不过主要咧就系影响到天光道去码头围道。而家车龙系喺协恩中学附属小学对开。另外，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噶，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嘅慢线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的气象站，一条干尸和一大堆录低雷声的磁带，连番谜题怎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的至亲？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中共20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20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20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曾几何时咧，佢好被啊呢个 Justin Bieber 嘅 fans 所欺凌啊！但系今时今日咧，一切都烟消云散啦，佢都成为咧好有水准嘅制作人啊！女歌手 Selena Gomez。 Wanna hear a part of my story? I tried to hide in the glory and sweep it under the table so you would never know. Sometimes I feel like an accident. People look when they're passing and never check on the passenger. They just want the free show. Yeah, I'm constantly trying to fight something that my eyes can't see. My

会有周恩廷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意外现场》。甚至乎有人话睇个 MV 里边嗰架烧着嘅车里边咧，好似有一个人嘅身影。究竟系咪解决咗自己嘅另一半咧？喺个故事当中，呢首嘅 MV 都有人有悬念嘅。 完整看过你，瞳孔再熄灭，临走吻吻你，场面更光烈，将心事错。 就由 Randy Chow 为苏丽珊自己所作的曲再重新去编曲，听过苏丽珊的派台作品《爱情只是牺牲品》。 谁人站在炼狱等日逃过？谁人就于苦海等一个岸？谁人跪下学习你？原来学习爱上同错，但即使重要学悔过。当我继续渴望碰每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全部晒在皮肤，要让皮肤继续去剥落，浪荡心中可叫灵魂亦再生。 冷的石头作碎几多爱，还用烂了的是怪过几首诗，还在我的面前毒杀几个梦作恶，可以几多黑暗也会发光，期望再生走陪地狱在心中我仍旧在想阿波罗，仍旧照亮在暗的我，当我继续渴望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当一些缺陷晒在前山，一些希冀照在前面，看得一飞的半月盖在雾霾亦会发光，当得一飞的声音不停发问，能再应声我 俊杰嘅派台歌，歌名叫做《阿波罗》。阿波罗有被人称为系叫做正直啊、真理之神啊，但究竟佢又有冇阴暗嘅一面呢？或者神就是一个完美的化身，但是人呢就总有七情六欲，有光明亦都有黑暗，只不过有时啲阴暗面可能是在梦里面先至会展现出来。 一个人还是一片云，这突然最乌云会记得，别记得一个人，还是一个尘，这自然没灰尘，有几多是已死是肉身，很谦卑的人，很经过的人，必 出生一刹，皱眉头，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好人，几多种丑人，从万世梦中想，谁明白过所有人？那人信任并骗人。 新嘅人啊人，当中所讲嘅唔同嘅人，你自己又系边一种呢？有冇发现一个人嘅时候，有好多自己未曾见过一面走过出嚟？ Some things were

在港岛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部分，二十大报告指出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发挥香港优势和特点，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地位，深化香港和各国各地区更加开放、更加密切的交往合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賓臣，今日呢位嘉賓真係 long time no see 啊！ 雖然真係好耐冇見，不過我見佢今年發展得幾順利，所以我想送呢一句俾佢： 順水推舟子涵。 哇！聽完你呢句，何止今年啊，下年都順啊！ 苏动音乐嘉宾呢个 Carita 嘅 ，Hi， yeah， hello， hi， 今次我哋送呢一卷咧就用你中文名啊，平时即系上次嗰卷就系英文啦，平时大家都叫英文名，但我哋觉得难谂啊，所以我哋决定 必须要诚实嘅，必须要诚实 嘅，我哋系啊， 上次用咗一次英文名之后发现冇货， 系啊，系啊，个强音同个弹音谂唔到啊，系啊，咁所以我哋就用你中文名嚟啊。呢、這個就係順水推舟子涵啊！ 哇，好勁啊，好勁啊！ 係啊，用咗順水推舟呢個成語，用你中文名啊！ 勁啊！耶！ 邊個好少人攞你中文全名出嚟講係嘛？ 暫時都係你哋啦。 老實講，抗唔抗拒先？ 中文名 系啊，中文全名有冇唔惯咯？或者 唔会啊，几好啊！我都想佢多啲出现下， 系嘛？咁啱啊！ 我头先仲心虚紧，死咧！佢会唔会唔系好中意人哋讲佢 中文全名 噶？ 但系后屘发现 OK 嘅 ，MV 下面 hashtag 系用中文全名嘅，系啊，咁所以系 OK 嘅，可以攞出嚟。咁啊，所以送呢卷俾你，咁啊，希望你中意呢卷啊！ 多谢，我中意，我每一次都好期待你哋会有啲咩创作， 谂啲咩啊嘛？系咁，同埋呢个顺水推舟，我拣个意思都好好，即系佢有一种就即系顺应住个形式。去做嘢啊，去成啊，咁样啦。咁譬如今年2022年，首先你自己觉得或者叫你形容啊，你觉得自己呢一年工作上面个人嘢系点样样？ 今年上面，我觉得系都真系顺水推舟， 都顺嘅， 形容得好好。 系， 系咯，因为我觉得开始都顺水嘅，即系所以。同埋嚟緊都 keep 住有唔同嘅合作啦，咁即係我覺得起碼喺工作上面嗰、那個順利上面係都幾 smooth 嘅，係咁，所以係咯 ，yeah。 咁嗰個順你自己覺得有冇去到大概邊個時間點？你 feel 到咦啲嘢都幾 smooth 喎，或者嗰樣嘢點樣令你覺得會順呢？形唔形容到噶？ 我覺得係做到想做嘅嘢係叫順，係啦，因為呢首點講咧？其实我有一路都同啲乐迷讲话想做 R&B， 想做一首纯粹 R&B 啲嘅歌。咁呢首我谂系真系 so far 终于做到，而带到俾大家。咁我觉得呢样已经系第一个好纯嘅嘢咯。系， 咁亦都 catch up 下啦，因为我谂好多乐迷都会好奇就系、是我哋上次见 Carita 就已经系2021年嘅时候，嗰阵时啱啱出新嘢，咁然后可能有啲乐迷都会好奇，咁呢段时间即系在中间我哋出咗首#LBF 啦，中间嗰段时间 Carita 系嗰段时间系忙紧啲咩嘢？系可能喺幕后去忙紧一啲即系自己作品嘅一啲谂法啦，去铺排紧自己一啲啱嘅 style。去尋找緊個路向定係點樣樣咁咧？ 其實係背後有 keep on 做緊呢樣嘢嘅，咁都有寫啲 demos 啦。咁但係 我会形容为上天是比较不顺的。 是。 是咁所以都咁就详细就唔讲啦。咁但係就係嗰种唔顺而就即可能一啲好多 project 上嘅嘢推延咗啊，咁而推延到我、哦、今年就所以今年就可以带到 #RBF 同埋 Time to Let Go 俾大家听先啦。咁、嗯、所以我觉得今年係 at least 係可以顺利啲。 系， 真系延续到你今日俾我嘅呢一个嗰句嘢。 你话都有自己写下，即系加下啲 demo 咁。咁其实系之前其实一路都有啊。第一话可能真系，哦，好似你咁讲，上年有少少唔顺，咁不如揾啲嘢自己控制到，自己写自己歌就最能够自己控制，系一个点样样嘅开始咧？系。 今年其实 so far 两首歌都依然系收歌翻嚟嘅。 系。 咁我谂我嘅创作都暂时系需要啲时间啦，先至可能有。待俾大家見識啦。咁咁今年就我但係我覺得嗰個信係，我覺得 #RBF 係一個 statement 啦，我想俾大家知道，同埋都試咗啲新啲嘅曲風。咁然後 Time to Let Go 就係我一直都好想做 R&B。咁我 R&B 嘅時候，我其實自己都寫咗一兩首嘅。咁但係就。不幸地暫時就仲未俾人發覺到啦，咁然後就咁與其係咁啊，咁不如睇下可唔可以同 J 風合作啦，因為覺得佢嘅 R&B 嘅歌其實真係非常之好，我覺得好聽啊，好正。咁然後我哋其實以前有合作過，咁所以都已經係有咗個伏線咁樣嘅，咁所以就睇下可唔可以阿 J 你可唔可以會唔會可以寫首歌俾我？系啦，就系、是、咁样嚟嘅呢个合作。 咁 R&B 呢样嘢，你几时开始中意听嗰啲咁噶？ 哇，呢、這个真系由细到大啊！边 个道理听 R&B 咧？咁系你 呢个真系要追溯远古，远古其实真系我姑丈系我好大嘅影响嘅人啊！因为喺我谂喺我六岁嘅时候，佢就已经俾好多黑人音乐我听啊。 系 六岁，其实我真系觉得原来小朋友系最。喺啲最吸收嘅時期，原來真係喺你最細嘅時候。咁嗰陣時佢係真係會俾啲，佢俾啲 Kenny G 啊，冇人唱歌啲 sax 風咁樣咧。 我老豆又好中意播呢啲噶。 係啊，即係呢啲，即係咯。哦，我六歲喎，佢識唔識聽噶？咁然後會俾真係好多黑人音樂。咁可能即係我會俾啲 Nat King Cole 啊，會俾啲 Mariah Carey 啊，好多個黑人嘅音樂，即係蘇寧啲嘅歌。咁所以。自細就真係好大影響，咁所以我自己就受到 R&B 呢個曲風呢、這個唱法， 係 由細都影響到大嘅啦，基本上係。 咁嗱嗰時你話即係細個嘅時候，可能佢播咁你就聽啦，但你記唔記得你自己有意識好主動地、或者我知道哦呢樣嘢我鍾意，係咪都要真係大個少少先有呢種諗法？ 係嘅，係啦，我諗去到。小学嘅时期，我先至开始将呢啲音乐分类会比较清晰啲。以前 小学 已 经都好叻，系好叻噶。 我哋而家都仲学紧， 我哋而家 先开始学， 几廿岁人先开始啊， 好叻噶。 咁音乐道路好长嘅，几时开始都冇问题嘅，我觉得。咁就因为以前细个就主要系听嘅啫，咁就去到小学嘅时候咧就。会直头去听啲日韩啦、啊，咁原来就听得出个分别咯。咁跟住就开始对啲曲风啊，真系 genre 系有认知啦。咁、然后就开始摸索。我想讲，我系曾经都迷恋过一啲 visual rock 咯， 系、 哦、即系连日系啊，我都沉迷过啦。咁所以就啊，就系嗰段时间好摸索。咁摸索完之后就发觉，我最深爱嘅原来真系就系黑人嘅音乐咯。 系，咁所以变咗自己去嗰阵时系咪去学唱或者模仿嘅，就会拣选咗嗰啲 artist 啊？ 系啊，因为听得多啊嘛，咁其实就不自然地，其实你成日即系冲凉啊，做乜嘢你就系会不其然唱一啲你听得最多嘅嘢。咁而我唱得最多就系黑人嘅歌。 我啱啱咧联想一个画面，就系头先 Kirita 话佢曾经有一段时间好迷恋visual rock 啦。喺度谂紧如果。当初另一个平行时空的 Kirita 最后佢选择不是做 R&B 是 做 Visual Rock 的 哇 咁佢系点嘅咧？ 有冇谂过 啊？我有试过啊！我真系嗰时我系我谂举个例子啊，我好中意 Miyavi 啊，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咁系啦，真系都佢系咪纯 Visual Rock 咧？我谂佢系嗰个类别啦。咁佢吉他好出色啦，我有唱佢嘅歌，即系。 有模仿曬佢成個 album 咁滯嘅。咁然後，但係就發現，咦，原來自己個外貌唔係好 handle 到， 冇理由啊，應該可以噶喎、 啊。你知嗰一餐咩咧？咁係嗰陣時啊。 我發現 visual rock 通常都係男性比較多，係咪啊？ 都係， 係咪啊？即係 J rock 啊嗰啲，即係男性比較多。我想講我以前有試過化嗰啲咁嘅噴嘅妝， 跟住 eye shadow 勁厚，係啊 ，smoky eye 咁樣啊。 我話俾你知，最癲嗰樣嘢唔係 smoky eye， 係將啲眼線一條條向下畫。有穿那些红黑格仔那些然后以为自己很型 想看想看 但这个是只是自己閂埋门的，没有在那些什么学校表演、啊、那些或者什么没试过见人的这个 look 没的，有自己拍下照片样又穿完然后收回来那些 那些中学时期那些那些时候那些来的 是啊，那时候觉得自己哇好前啊 系几前？嗰阵时我哋中学都系觉得好周游型喎，阿南 嘅兴啊嘛，同埋亦都系。咁但系跟住真系最后冇啦，嗰个平衡时空嘅你啦。咁而家呢个拣 R&B， 咁有冇特别某一啲嘅歌手？其实你自己去到而家一路都喜欢嘅，甚至乎唱嘅时候，一开始可能都有模仿一下唱佢嘅歌多咁样噶。 有啊，我觉得其实真系都系啲好 OG 嗰啲咯 ，Mariah Carey， 我觉得佢。Beyonce、Mariah Carey、Christina Aguilera， 跟住我谂男人都比较多嘅，即系好似 Maxwell 啊嗰啲，即系嗰啲即系啲 runs 啊，啲 flows 系嗰啲，即系佢即系因为真系 soulful 嘅 music， 其实佢哋玩嗰种感觉系好类近嘅，咁、我谂我嗰阵时啊真系揾啲最 OG 嘅嚟模仿咯，系咁，但系。我覺得個影響係好大嘅，係因為植入咗嗰個唱法，所以我諗喺我由以前對 band 啦到而家嘅作品入面，我諗我冇搣走過呢樣嘢咯。 嗯， 係啦，咁甚至乎可能有時即係同唔同嘅監製合作，佢哋反而會同我講，我唔係太想要呢樣嘢，會有機會攞走咗喺某啲位。 哦， 係啦，咁。咁我覺得係即係視乎同唔同嘅監製合作，佢哋想喺呢個 music 上面有啲咩感覺，佢哋會做咗 adjust 咯，係啦。 係，因為我一路都覺得就係、是，譬如細個聽外國歌，好似你嘅情況咁，就會模仿咗嗰種唱法，了解咗嗰種啦。咁、如果有一啲朋友係由細但係聽廣東歌長大嘅話，嗰種唱法啊，嗰種理解歌啊，嗰啲甚至乎嗰啲 flow rhythm 都唔同喎。你自己有冇試過？依、这個 background 之下，然後去唱一啲好傳統廣東流行曲， 有啊， 係咪係一個挑戰嚟㗎？反而係，定抑或其實都 adjust 到咧？ 我覺得幾得意，原來將黑人嘅唱法擺喺好純粹嘅廣東話歌入面， 係， 我覺得原來嗰個感情勢力都幾有張力㗎喎。 嗯， 因為可能真係 locally 咁樣去唱，或者即係聽翻可能以前哥哥妹姐嘅唱法。他哋就好純粹，每一粒字都好清晰地咬出嚟，嗰、那個情緒描繪係仔細啲嘅。咁、但係我覺得用黑人嗰種係好似作文咁樣，你將佢加多咗啲形容詞，將佢畫即係將呢個文章寫得更加個描繪上面再多咗一啲形容詞咯。我覺得係，我會咁樣形容咯。即係譬如可能真係加一啲 adlibs 啊，加啲 runs， 其實真係會令到有啲人會形容為花巧咗，但係我覺得係多咗形容詞咯，嗰種感覺係。 係。 而多咗形容詞，咁你作文嘅時候，你唔想一句嘢好直白咁啊，你有形容詞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咦豐富咗喎，好呢個文更加吸引咗。我嘅角度係咁認為咯。 甚至乎嗰啲 adlib 唔係有一定要有歌詞，係一啲音都係一種 expression。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咁但其實一路唱有冇真係有人去教，定係由頭到尾都係自己靠聽一路學翻嚟摸索咁樣樣咧？ 我真係冇人教，即係我諗我成個 music journey 係自己摸索翻嚟嘅。係啊，因為我諗係因為好細個咁有呢啲有屋企人嘅影響。咁聽好多啦，聽完好多之後，咁你好自然，你會想對音樂了解多啲，會學樂器啦。咁學完之後，咁就喺個唱法方面，因為我唔覺得自己唱歌好聽嘅，以前係即係咁啱得咁巧，以前學校有歌唱比賽，咁就俾人推咗出去試下參加，咁又真係 俾人話，誒，即係得翻嚟嘅 comment 就係話好聽、哦，咁我就覺得嚇、啊，原來我識唱歌㗎，即係以前就係唱俾自己聽，喺個廁所匿埋，跟住甚至乎就係得我婆婆聽到嘅啫嘛，因為我唔會唱俾我爹哋媽咪聽，我真係對自己超級冇信心，我淨係會坐喺個電腦前面唱啦，會戴住個 headphone， 然之後我婆婆就會喺側邊聽到我唱，咁、哦、但係佢永遠唔會俾 comment， 佢唔會話我唱得好聽，佢只會聽。 咁啲 friend 拱你出去，你又夠膽上去唱喎？嗰時 因為嗰個比賽係人都要參加噶， 嚇咁大， 係啊係，即全部人都要參加，只係你睇你幾時中嘅啫。係， 咁所以冇計冇得避啊！咁嗰下 命運就整定咗你要企上個台。咁但係用頭先嗰種講法，就係一路都係一個無師自通嘅方式去唱歌，有一個即可能細個聽 R&B 嘅一個環境去長大嘅時候，到你真係入第一次錄音室去錄一首屬於自己嘅作品，用翻呢一種嘅唱腔，你記唔記得當時其實可能監製啊，或者可能當時去幫你 take vocal 嘅朋友，會唔會都有一啲，誒，你呢種唱法係特別嘅喎、哦，即係佢會唔會有啲咩嘅 comment 俾過你咧？ 我諗我就係講 Alex 風先啦，因為呢個係我 solo 之後唯一合作嘅監製啦。係，佢係欣賞我聲線嘅 texture 嘅，因為佢覺得我把聲佢形容為厚啲啦、而係比較香港女仔係少有啲嘅，即係磁性已經聽得比較多啦。但佢就會形容為係即係厚啲，凹凸啲，即嗰種低頻啲嘅。咁、佢就覺得我需要喺呢個低頻上面再 explore 多啲。而呢樣嘢係我自己冇留意嘅，我以為、我係咪需要係唱高發展我？因為係佢哋都有 comment 過話、其實 Carita 個 range 都好闊嘅。咁我就諗，咁不如我向上發展啦。但原來佢俾我 comment 就係、是，不如你向低發展啦。呢樣嘢係更加會突出你嘅 character 啲，因為低嗰樣嘢，即係譬如你可能聽一啲 jazz 啊嘅話嘅女士去唱 jazz 嘅時候，其實喺低嗰方面你要拿捏得好穩，係絕對唔容易嘅。你要喺個低頻入面遊走，其實原來都唔容易。咁我就呢樣嘢反而係我忽略咗嘅、原來我冇 appreciate 自己嗰個低頻咯，我反而去摸索一啲更加高嘅地方。其實呢樣嘢未必係我 comfortable， 係， 但係我以為我需要，但係原來佢話：，你向低發展，其實是一个你必须要是为你的音乐事业走得更长就需要做的事。 是。同埋你的声音有少少那些沙沙地那些呢好。 是啊。 那些是很正。 我又不是食烟饮酒那些的，但是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天生是有少少沙沙地那一种的。那我是啊，我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模仿得多。是不是模仿下模下就会有呢一把声噶？ 突然 neck 轻 call 咗咯，唱 smile 啊嘛。 Unforgettable 系啊，即系可能因为喺香港女歌手，你话要向低音发展系唔系 common 嘅 approach 嚟，所以好自然，大家就哦高音 range 高啲啦，成啦咁样。 我谂每一个歌手都会觉得哦，应该向难度挑战，向高发展啦，不如诶，原来向低发展都系一个需要 explore 同埋都哇紧要嘅嘢嚟噶。 同埋其实唱女仔要唱得低，反而都 仲难噶，可能系 系啊， 压落去 要，因为我本身已经低，所以对我嚟讲系未去到话要好辛苦去做。但系当你再低啲嘅时候，其实都唔，我觉得唔易嘅，原来 系、所以阿 iPhone 呢个 comment 的确系纯粹推就啊，系啦，即系喺你有 哇，犀利啊，踢得好， 向呢度 explore 就啱数啦。 期待这一 like 这一位快歌者，何妨暂借一高一低一起放松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能让我深夜深夜？喂，我每次打喊路，直到你已照片醒暗无可护，在线吞吐、yeah.可恶用作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忧，加班中任性为何计数？这一 刻我跟你斗高，那一刻我跟你不用老，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处可飞，彼此我进这游戏，真要好，没有人估计到，让我像温柔真好，漆黑里醉酒，昨日这一拉一扯，一位快个扯，何妨淡这一高一低，一起放松一些。约会没头水，跳段舞法干脆，饮醉笑咗变化，无从练习我吗？我教你好吗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就系 OK， 无聊人等等，异常人真的，我们烦到死，没有算命。这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跳入伴侣冒险一些，谁情是我心野心野，投入这一拉一扯一起靠不舍，为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我在最浪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0.5厘，联邦基金利率升至2007年底以嚟最高。联储局的点阵图显示，美国加息周期仍然未完结。汇丰、渣打和中银香港亦都先后宣布上调最优惠利率，加幅都是 0.25 厘，三间银行的港元储蓄存款亦都加 0.25 厘。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在联汇制度之下，港息跟随美息上升，考虑到年结和股市畅旺，增加港元资金需求，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港元拆息处于较高的水平。36个第14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经选举产生，15个现届港区人大和6个全国政协委员成功当选。现任人大朱叶玉如和政协霍启刚分别成为票后和票王，前问责官员陈凡亦都当选。人大秘书长杨振武说，人大代表任重道远，人大常委谭耀宗说，36个人都好优秀，相信其中一个人可以参选常委。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传媒要维持传播真确新闻的重要功能，任何负责任和重视道德的新闻工作者都不可能接受将虚假信息当作新闻来报道，甚至将假新闻或者假信息当作头条或者置顶。李家超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传媒要是其是非其非，提防有人假借新闻工作之名行破坏新闻自由之实，说新闻从业员必须要客观公正。另外李家超提到入境深圳健康驿站的预约名额今日起再增加到每日2500个，特区政府会继续与内地有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稳妥有序地推动便利两地人员和货物往来。

开心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Carita 喺度啦。咁有你嘅新嘅 Time to Let Go 嘅，咁我同阿斌咧都会估一估关于呢首歌嘅，再俾你揭晓嘅。 系咁，我估先啦。今次 Time to Let Go 咧，我觉得尤其听完 Carita 头先嘅分享咧，有讲过可能曾经都会有啲监制想掹走翻多少少佢一啲黑人嘅唱腔，但系我觉得呢一首歌反而调翻转，就系一个好好嘅发挥，去俾 Carita 去唱一啲好黑人嘅唱法，就系因为呢首歌入边可能好多轻重拍啦，有一啲嘅三连音啦，其实嗰啲系连住咁样去唱嘅，其实系一个好 groovy 嘅唱法。但系如果你用广东话平时我哋唱歌嘅方式或者讲嘅方式，一隻字一隻字好清晰咁唱咧，其实出嚟件事就未必啱嘅，系啦。咁所以反而呢首歌古 Carita 就系可以好放翻晒以前佢吸收到嘅呢一种唱法摆翻落去咁样。 咁我想估就系呢一个即系 original 嘅版本系 feature 咗 Luna 啦。咁我喺度谂紧，因为其实要 feature 一个rap 嘅 artist 可以即系一男仔女仔咁。咁我都会谂紧即系点解会拣选佢？即系有权系我 time to let go， 你可以拣一个男嘅 rapper， 然之后佢 represent 男嗰边嘅 angle 去讲个故仔都得噶。咁但系我喺度谂翻就系譬如LBF 都是一路好像你咁讲一个 statement， 即是一个女士怎样去一个自己 empower 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所以揀选个女 rapper 亦都一个原因，就是她好像你身边的姊妹，大家以整首歌都是女性的角度，所以就有这样的菜数最尾，这个是我想估的。 你哋两个估的东西都好重啊。 好嘢，好嘢，好嘢。 证明你哋真的有听得好仔细，我好开心啊，因为刚才提到話三連音嗰樣嘢咧，係刻意做，係刻意做，而且真係有將我吸收嘅嘢擺咗入去。如果預期好直白、好純粹地去唱咧，其實就冇咗嗰個 groove 噶啦。嗰個想做嗰個真係 R&B soulful 嗰樣已經冇咗。而嗰個三連音，係刻意設計出嚟嘅，又冇諗過真係啱數嘅，真係擺完落去，咦，真係令到首歌真係錦上添花咗喎。 係 聽完咦我自己都想摁。 係 呢一個三連音嘅設計係J 峰去同你去幫你寫呢首作品嘅時候，你已經係同佢提出我好想要呢啲元素擺喺入面，定還是喺佢寫一個 demo 之後你再同佢去做一啲嘅 fine tune 咁樣？ 哦，我正正想講原本嘅 demo 係一首好直白嘅抒情歌，基本上係冇呢種 grooviness 喺入面嘅，冇嘅其實係真係 rearrange啦，即系編曲上面嘅幫助啦，再加上我對呢首歌嘅我擺咗一啲我自己嘅元素一啲設計入去咯， 系 咁所以有機會睇下可唔可以將個 demo version release 啊，咁如果有聽翻，其實就真係好唔同嘅嘢嚟嘅， 系 啦，但系就同埋其實當初 demo 收呢首歌嘅時候係得伴奏嘅，咁就我同 Alex 有一齊參與去將延續落去嘅，將呢首歌，咁所以其實就。都所以就可以擺到好多自己嘅嘢入去咯。而我嗰陣時我記得我係錄完 first mix 嘅時候就 send 咗俾 Alex， send 咗俾 J 峰聽，佢就哇我好鍾意啊咁樣。咁我聽到佢呢個 comment 我就已經好安心啦。 係， 即係我冇令到佢失望，我已經好開心。 因為頭先你有講點解揾 J 峰，即係一啲 R&B 嘅，你覺得啱係揾佢。咁但係揾嗰隻歌或者可能叫佢為呢個 project 去寫嘅時候，有冇一啲 keywords 可能同 Alex 峰你哋都傾完之後去俾阿 J 峰，然後等佢去發揮而有嗰個 demo 咧嗰陣時？ 但係其實當初係佢一俾就俾咗好幾首嘅。 OK， 佢係有為我而寫咗。寫咗一兩首，然後即係一啲係佢以前寫低嘅歌啦。咁佢我都好 thankful 佢俾咗咁多首我去揀。咁而 Time to Let Go 嘅 demo 係我當初覺得最啱呢個時候，同埋我覺得最有 R&B 感覺，因為佢連電子嘅曲風都有俾我。咁所以呢樣係我覺得我最中意嘅。咁死了有啲老母添。 咁跟住就揀咗呢一个吸引咗啦， 揀咗呢首我觉得係，因为我好想做 R&B， 咁呢首係最好嘅，咁然后就开始将呢首 explore 点样去做得更加有 Carita 风格，咁所以就之后同 Alex 一起去调节啦，再寫啊，再 arrangement 上面去变到而家听到有 groove 嘅 time to let go。 係咪 因為佢俾嗰啲 demo 嚟嘅時候，佢有時 J 風寫 demo， 佢應該都會錄埋嗰個 focal 可能哼唱嘅一啲部分。其實嗰陣時佢係你都係因為聽到佢嘅一啲唱法，去覺得可以用唔同嘅 approach 去發展咁樣去考慮嘅。 係啊，其實我甚至乎係想搣走曬，我甚至乎有提出過話，不如我想將入面點講 chorus 一啲好 firm 嘅 melody， 我想改咗佢。 係。 咁嗰陣時就討論完一輪之後 ，Alex 就覺得我都需要 keep 翻呢樣嘢，因為係 J 嘅作品。咁但係我就喺呢樣嘢 ，OK， 咁melody 一定要 confirm 係咁樣嘅時候，我就喺唱法上面自己去改咯。 嗯。 咁就諗咗好多唔同嘅唱法，點樣可以變到係屬於我而冇咗好似我係只係唱緊 J 風嘅歌咯。 係啊係。咁嗰段時間係咪都即係呢個叫 preparation 嘅時間，其實都要咁上下，因為你都要諗下，哦，如果你去 approach 呢首歌，你自己有咩，你就要試下唔同 version send 俾 Alex 風聽。哦，呢、這個 approach 得唔得？呢個 approach 得唔得？係咪咁樣嘅？ 我諗我因為嗰陣時 Alex 都唔喺香港，咁所以我哋一路都係線上面合作咁樣。我係自己因為聽 Alex 唔係聽 J 風嘅 demo 嘅時候，我聽咗好多次，有少少我去錄音嘅時候，我係洗咗腦啦已經。跟住我係有少少覺得，唉死啦，好似我唱緊 J 風嘅歌，而唔係我唱緊我自己嘅歌。咁我就同 Alex 傾咗個好長嘅偈，然之後我哋嗰日係聽咗好多歌。聽完好多歌之後，我就抽離翻去揾翻自己嘅聲線，點樣可以？去變翻呢首歌去做自己嘅 version 咯，咁、 哦、 而呢個係需要時間嘅。咁我諗呢個係反而係我私底下係我 after 第一次錄音之後我翻去做嘅功課，係反而係咁樣咯。因為係第一次真係聽得太多，聽到已經入咗腦， 抽離唔到嘅人，抽離唔到。 係啊，咁我就覺得嚇你唔得喎，咁樣好似唱緊人哋嘅歌而唔係唱緊自己嘅歌。 嗯，咁跟住就去即係譬如個 arrangement 上面去諗啦。咁今次揾嚟嘅就 Daniel Toh 啦。咁呢一個人選有冇話係點樣樣物色到，跟住就交俾佢去做啱啱講嘅嘢咧 ？Daniel Toh， 我真係好似冇同佢合作過，今次係第一次，我好。其實是 Alex 提出找 Daniel Toh 的、我是其實之前未認識這個創作人的，然後我再之後看回他的 work 呢，是覺得很厲害的，就是很 talented 的一個，還有很 multitask 的、 哦， 非常之厲害， 又唱又打鼓又彈 又作，是啊，我很希望有機會可以跟他直接地在音樂上面有合作咯。而是真的有機會可以一起可能唱歌做即做音樂上面的嘢，係啊， 係咁，所以就交咗手上面，佢就即係按住一路你同 Alex 一路諗嘅嘢，佢就 arrange 咗呢個出嚟。 係就係喺呢樣嘢上面，我諗係 Alex 呢一 part 比較多，因為我俾咗好多我嘅諗法喺我哋錄音嘅時候溝通咗好多。因為我係冇直接同 Daniel 去溝通嘅呢一 part 就反而 係。咁喺嗰個主題上面，今次 Time to Let Go， 咁喺 J 風嗰個 demo 時候，佢本身有冇都有一啲嘅詞喺裏面，你話係真係後尾再傾個主題翻嚟嘅？係 佢本身係有填咗一啲英文詞嘅，咁就然後我主要其實我就冇 focus on 佢啲詞啦，因為想寫自己嘅歌嘛。咁嗰時就係反而係聽到嘅 melody 上面，我覺得個旋律上面係悲中帶起嘅。佢係一首抒情歌啦，咁。其實當初那首歌是很直白的抒情歌，我又想它有 groove， 我又想它怎樣可以 show， 即怎樣可以在故事上面發揮到那種悲中大喜，我一下 instantly 我就已經想到一些逝去了的關係。那當時我就已經是 instantly 想到鄭文，因為我自己很欣賞鄭文的詞，我覺得它很 diversity， 它寫不同類型的東西它都可以 carry 得很好。咁我就即刻同即係揾咗鄭文，咁我就同佢促膝長談咗一整晚。 係 點解呢？就係、是、因為我其實發現我咁耐以嚟嘅歌呢，可能係氛圍重啲，故事性比較少嘅。咁我就同佢講咗好多我內心嘅故事，然後就講咗好多我唔同嘅關係啦。有可能有同屋企人啦，同我嘅寵物啦，甚至乎同我嘅 band 嚟嘅。係啦，咁係啦，咁所以。得出嚟嗰样嘢就系、是，我就系想讲，即系呢首歌其实系唔单止系净系爱情，佢背后入面嘅嘢就系、是，我系想多谢 一啲关系俾我嘅上咗嘅呢一堂课，然后我学识去 let go 咯，因为、因为好多时候以前嘅我咧，我系一段关系完咗之后，可能我会有怨恨，即系我会觉得唉好后悔啊，或者点样诸如此类一啲好 negative 嘅嘢。但系其实当你其实时间啊，真系用时间几年甚至一段好长嘅时间之后，其实你睇翻，你都好多谢呢件事发生喺你身上，因为其实有好同唔好都系佢俾你嘅一啲养分咯。 嗯， 即系系咯，即系嗰一堂课其实系好同唔好，但系造就咗而家嘅我自己出嚟。 但呢一種嘅轉化或者呢種叫醒覺啦，所謂係咪真係隨住時間耐咗，隔咗幾年自己去開竅咁樣先至會識咁諗嘅？ 我覺得係需要同人講，之餘要需要時間，因為以前再以前嘅我唔識諗嘅時候咧，我以為自己好叻，我以為我自己搞得掂，唔使同人講，我時間就即係我搞得掂，我同自己講咪得咯，我唔需要人哋幫我。但係原來我發現你同人講咧。讲得多咧，讲得多，将件事合理化咗，反而仲冇咁唔开心咯。即系嗰件事讲咗出嚟咧，你好过你第一下讲，其实根本讲唔出口。 嗯。 然后你讲得多，其实你合理化咗，其实你都觉得，咦，唔系真系咁睇得咁大件事，唔系真系个天冧落嚟嗰一种程度。咁所以就好似呢首歌入面，我揾咗一个好朋友。去做扮演呢个角色，就系揾咗 Luna 去做呢个角色，写咗一个 rap 出嚟，就系佢，就系、是、其实系朋友嘅陪伴，喺要 move 翻一段关系，揾一啲朋友系好紧要嘅，咁然后再加上随住时间啦，咁我觉得系就会可以走出嚟咯，就可以 let go 到咯。 所以就系因为头先你讲即系朋友呢样，所以你好直接就谂，哦，就比如一个女仔嘅声音，好似姊妹咁样， 系 咁样样嘅。 是啦、 啊。OK, 咁跟住咁佢去 fill in 佢自己嘅部分係咪就交俾佢就大概又係讲咗成个 background 左右佢就自己去啦。 係啊，其实真係因为 Luna 都好快手，佢基本上係填咗两个 version, 已经第二个 version 就已经係而家呢一个 final version。 嗯。 因为点解当初会揀选 Luna 呢，係我觉得佢一个好有思想同埋好勇于表达自己睇法嘅女仔啦。咁而我係需要一個 rapper, 咁我覺得香港市面上 rapper 係有好多，但係佢係一個我好 respect 嘅一個 rapper, 咁係即好有思想嘅人，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咁我好需要呢個角色嘅人喺我呢首歌入面出現，咁然後咁啱就寫呢首歌嘅時候，其實佢都發生緊一啲需要 let go 嘅事情，咁所以佢真係寫得好快， 好入啊！佢個人嚟噶， 好入，係好入。 但啱啱你講一句話，你覺得呢首歌需要一個 rapper, 咁呢一個嘅呢個決定或者呢個選擇係大概幾時，同埋係咪同 Alex 峰大家直歌做到咁上下，覺得需要有 咧？係唔係第一下就已經覺得需要有嘅？係我哋。發現呢首歌 arrange 咗有 groove 之後，我哋就覺得唔係喎，有個 rapper 喺度令到呢件事再更加完整喎，同埋需要一個就好似我個故事咁，因為我講過係需要有朋友嘛，即係需要同人講，咁呢個人正正就係做咗呢件事呢、這個角色咯。 咁啊，呢一首歌 Time to Let Go 亦都有一個 MV 啊，阿斌係已經係咁讚啦，你再讚多次啊！你怕丑定？ 而家喺本尊面前讚，好唔好意思添？我頭先咧，因為咧喺開始做訪問之前，我再睇多一次 MV, 跟住我話：哇，今次 MV 真係拍得其實好靚。 哦， 我唔敢望住講啊！ 哎呀，要你親自講一次，我覺得呢一個係 多謝。 我製造咗一個尷尬俾大家度。 你真係叻啦，波成啊！ 你好勇敢啊！ 但係今次 MV 嘅參與者，可能有冇可能一啲諗法都擺咗落去咁樣？ 有啊，因为今次嘅导演系 KK 啦，系第一次新合作嘅， 系 好有火花。因为 KK 系一个好有谂法，好热血啊！呢个导演啊，应该系 KK 加 Zoe, 佢哋系一个团队嚟嘅。咁跟住同佢哋合作嗰阵时，系一嚟就已经系佢好有谂法啦，咁俾咗一个大约嘅故事出嚟，然后我就觉得我喺 visual 上面我俾咗好多意见嘅，因为。由佢講完同我講話，我想你做好似扎兩條辮嗰個叫咩？ Harley Quinn 啊！唔好意思，老母啊！ 好叻啊！佢话两条边个估到啦？ 你好叻，你好劲啊！ 感通到啊！ 系啊，我已经即刻知道啦。 佢其实第一下就讲话，我想未有 Harley Quinn 嘅元素喺入面。咁其实就系咁空泛嘅啫。然后佢就因为睇完听完成首歌，佢出嚟，佢想带个 message 系想有一个 open ending 嘅。是因为是有怨恨在里面，但是你最后又要 let go。咁然后我在 Visual 上面，我想起 Harley Quinn， 我咁不如 Kill Bill 啦。然后我就俾咗好多 Kill Bill 嘅 Visual 上面，所以喺入面见到一啲可能有啲和子嘅枪啊，呢啲 Visual 上面系我觉得我好强调我一定一定要有呢个元素。然后嗰、那个杀手嗰个元素系保留咗嘅，即系我同 Luna 都有做到呢样嘢啦。其实本身就是他想再 raw 啲嘅，佢想我个结局系我杀咗个男主角嘅。咁但系我又想抽离翻少少，我就唔系、哦。其实我哋呢首歌，我呢首歌个 message 系 positive 噶嘛， 系 let go 噶， 系需要 let go 嘅。 你唔系 physically 要 let go 佢。 系啦。但系有好多唔同嘅朋友或者睇完嘅观众咧，佢嘅 comment 就话，我睇得出，我觉得系杀咗嘅，即系我觉得系杀咗个男主角，但系有啲人就睇到唔系喎，系 let go 咗嘅。咁我想知道你睇到啲咩咧？ 因为我本身系用歌词去理解翻多啲嘅，咁所以我觉得心入边系其实系应该系 let go 咗嘅，系啦。咁但系如果用画面去睇，亦都可能真系会觉得啊，可能最后系系杀咗佢嘅。 系啊，所以其实系 open end 嘅，系 open end 嘅，即系睇你点样去睇呢个故事。 系 咁系咯，系咯，因为其实 MV 系咪 exactly 要？同首歌是 sync 的，咁我又觉得而家喺艺术嘅表达其实都好唔同嘅，即係好多方向嘅。咁所以最尾係都睇你点睇，有啲人以为我烧嘢嗰 part 係烧咗个男仔。 唔係你有講話抌咗支槍落去燒咗支槍，放手又可以係咁樣啊嘛， 或者燒咗啲回憶咁樣，係 啦，或者生日咁樣，唔知啊。 係啊，其實我嘅角度我就係燒咗，我係放生咗佢，只不過我將佢剩低嘅嘢燒走。 燒走咗啫， 係啦，係啊， 咁所以聽得出今次喺無論歌咧 MV 都係一樣，你有好多自己嘅 input 落去，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我都 feel 到你係開心呢首歌，成件事係。 係因為拍嗰陣時都幾熱血，因為嗰日撞正其實係有落雨嘅，咁、但係我哋嗰日係要好 pack 咁樣去，即係凌晨拍到五點。即係佢中間其實係有啲雨粉咁樣，但係我哋因為有 cam 呢啲冇辦法可以，即係如果真係落雨冇可能拍到，但係又真係天公造美，真係拍到最尾個 take， 然之後佢哋就話：哇，有妖氣啊！原來妖氣喺佢哋嗰度講係，原來就係個天氣唔好，原來就叫有妖氣。哦、我以為見鬼啊，大佬！ 又燒嘢咁啊，農曆七月咁啊，燒街。 係啊，我燒嘢嗰陣時好驚，我想講。 好惊唔知有啲咩围住， 因为嗰晚好大风，啲火嘅风向系咁吹去我嗰边、嗯，我好惊烧到自己， 为艺术牺牲啊！ 但系就系因为正嗰日成个团队都好热血、嗯，我自己都好 passionate 咁样去做好呢件事，有好多嘢都嗌唔理啦，照做啦咁样。 系啊，所以等你开心有呢一首 Time to Let Go 啦，咁啊做到自己想做嘅风格，同埋 MV 都系自己谂法。咁呢一年嘅完结，咁去到下一年嘅嘢，有冇都已经其实一路已经 prepare 紧，谂紧2023嘅音乐系点？ 系啊，其实已经一路都做紧，嚟紧可能会 focus on 一啲新嘅 project， 因为嚟紧会已经系又同。另外兩個單位合作，咁、都已經做好咗嘅，咁、就應該好快都會面世啦。咁其實唔同嘅合作都已經開始進行緊，咁所以我諗 keep 住都會有一啲作品俾大家見到。 係，所以做就做緊嘅啦，係睇下幾時大家會睇得到咁解嘅啫。 好快，好快， 好快大家就可以睇到。咁大家 keep 住留意住啦。今日再次多謝 Carita 嘅姐姐 ，Thank you。 为爱地疯癫过，任性的梦怎错手成恶梦？爱情也许一百种，浪漫源于感动，但最终只得空洞。默契合拍每刻三招，然而没了这中三跳，走完了，走散了，遗下了合照。Yeah, 叫指控，一回心痛，一切相信可一笑，多可贵也就觉何奇妙事，吃不消。未 become 讲真爱到尽头，无非只可 let you go。Bye.